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55号棚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北城有雪》，作者明开夜河。 谭燕西从来不爱吃甜点，转头看他一眼，就将冰淇淋递过来，笑问他要不要。周迷从书页间移开视线，先望见他骨节分明的手，周迷顿了一下。一则他以前跟他出去吃饭，他那一份套餐里的甜点他都是会让给他的，有时候就捏着细柄的小勺子那么去喂他。二则因为没有想到谭燕西跟他搭话的态度能这么的若无其事，他们分明不久之前才有一番不甚愉快的交谈，而他也自觉已将话说得很清楚。但似乎谭三公子打定主意的事一贯不会顾及旁人的看法，哪怕他理应是有所发言权的另一位当事人。周迷心绪浮起又沉下，瞥过目光，语气平淡地开口： 不吃。 谭燕西就收回手，往餐盘上一放，拆湿纸巾擦手。一会儿空城将餐盘收走，谭燕西起身去洗手间，空间足够宽敞，根本用不着他特意的起身让位，但他还是下意识的将腿侧了侧。不久谭燕西就回来了，似是洗了一把脸，皮肤上还沾有薄薄的水珠。周迷仍旧侧一侧双腿给他让位，谭燕西坐下，拿了塞进旁边杂志栏里的平板，手肘撑在扶手上，手背撑起脑袋，另一只手端着平板，拇指滑动屏幕，看一份 PDF 格式的文件，偶尔面露烦躁的无声地打一个呵欠。周迷意识到自己手里的书好半晌没有翻到下一页了，分明刚刚看过的剧情也已忘记，只得又翻回去重看。一种奇异的感觉，此刻犹如泡在温吞热水里的一种拥困，叫他觉得非常熟悉。好像拿掉那些决裂的记忆，两地的分别，他们简直像是仍然在一起，从没分开过一样。曾经他绝对的清醒戒备因为他，绝对的放松也是因为他，然而他清楚不是，今日不是那时的午夜飞行。反正书看不下去，又焦虑不知道什么时候谭燕西又会冷不丁出声，周迷干脆将书页一合，还是睡觉。他捞了毛毯给自己盖上，抬起手臂，而谭燕西分明是那么懒散地坐着的，动作却还是先他一步，抬手就将他那一侧的阅读灯关上了。周迷手臂垂下去放进毛毯里，虽是合上了眼睛，思绪却清醒得很，且因为什么都做不了，放空的大脑反倒成了胡思乱想的温床。仿佛是苦熬了一程，终于在不知道多久之后叫他熬出来一点睡意。早上8点多钟飞机落地东城，有早餐供应，不过周迷毫无胃口，只喝了一杯橙汁。身旁谭燕西倒是睡着，直到飞机滑行时才醒过来。周迷已经收拾好了东西，一只便携的背包放在膝头，身体已经坐直，只待开舱门随时就能撤离的架势。谭燕西扫他一眼，似笑非笑的，仿佛在嘲笑他，亦或是自嘲，他是洪水猛兽吗？这么避之有恐不及。没一会儿飞机滑行完毕，大卫和小敏东西也都已经收拾好了，他俩站起来问周迷等下什么打算，坐地铁还是三人一块叫辆快车。 快车吧。 舱门打开了，周迷也就站起身，大家开始下机，谭燕西却还那么歪靠坐着，仿佛一点不着急。而这时候莫妮卡自商务舱那边过来了， 他看见周迷笑着点头打招呼。 周小姐早。 早。 周迷走进过道里要给莫妮卡让位，莫妮卡却微微笑着摇一下头，意思是不用，只一只手攀着前面座椅的靠背稍稍请身，对谭彦希开口。 谭总，跟建筑院那边的会议定的是下午2点，张教授今天有事应该不能出席。 好，知道了。 连城的航班是9点半起飞，等会儿直接走转机通道就行。 谭彦希点点头，一旁的周迷真是直到此时此刻才反应过来，这趟飞机是直飞东城的。谭彦希显然在东城没有别的行程安排，那么他原本可以直飞北城，却非要选择从东城转机绕这么一趟。他整整一晚上都没有去想过这事儿，甚至都没有意识到他和他坐同一趟飞机有什么不对。前头的客人已经下机了，大卫和小敏走到前面来，他们看见谭彦希醒着，自得跟他道声谢。 谢谢谭总这么照顾，太破费了。 客气。 小敏则看看周迷。 你走吗？ 周迷当然看出来小敏的目光里别有深意。 走的。 周迷顿了一下，还是同谭彦希说了声 拜拜。 谭彦希只是笑一笑，不应他的这一声。回城的路上，周迷自然免不了被八卦盘问。其实混他们这圈的，平常没少跟国际大模和一线明星打交道，更有内部八卦群，每次吃瓜都在第一线，惊世骇俗的更不少见。但他们一直自诩时尚圈编外人员，对自己身份有很清醒的认识，哪怕离这些话题中心再近，终究也只是个打工人。而当下谁能想到，同是打工人，身边同事却也隐藏了一个惊天巨瓜。小敏后知后觉地感叹， 哦，所以你一直说注定没结果。 周迷把帽子拉到底盖住眼睛，只想当自己不在车上，分外困扰，一脸的饶了我。 啊，也算是明白，为什么给你介绍谁你都说没兴趣。跟这样的人谈过恋爱，其他的凡夫俗子，是不是都挺没意思的？ 小明姐，明姐，求求了，我们换个话题吧，啊。 小敏和大卫都是有分寸的人，周迷如此说了，他们也就不继续八卦了。周迷住的地方离公司近，但离机场远，最后一个下车。周迷到家，周露秋还没起床。他洗漱过后换上睡衣，进屋收拾过行李箱，在床上躺下。坐久了飞机，下到地上，依然有微微晃荡的错觉，身体和精神都陷入流沙中的一种不安定。他挺想跟人聊聊这事儿，脑海里过了一圈，也不知跟谁聊合适，更不知道聊过之后自己希望得出一个什么结论。周迷在东城没待多久，10月下旬，下一份出差任务又来了，向威派他到东京去看秀，顺道采访一个法籍日裔的设计师。下半年时装秀太多了，向威一个人批成3个也看不完，因此他自己只捡最顶级的去，不那么顶级却有意义的就会叫周迷带他去。行程排得很满，也夹带了周迷自己感兴趣的私货，除了几场时装秀，还有电影节红毯、松屋银座的一场艺术展览，以及某个日本时尚 icon 的个人品牌入驻东京 Plaza 银座的开幕仪式。此外还得跑一些买手店取材，为方便活动，周迷下榻的酒店就定在银座的并木大街。他这天是去松屋银座看了展览，然后采访了那位法籍日裔的设计师小种。原定计划里只有晚餐， 但因为相谈甚欢，小种又邀请他去参观他尚未装修完成的新工房，之后又去他一个朋友开的居酒屋，一直聊到11点，周迷的录音笔电池耗得一点不剩。居酒屋离酒店很近，散场后周迷干脆步行回去。到自己房间之后，周迷先去洗澡。日本很有泡澡的文化，住的这酒店有个半开放式的巨大浴室，落地玻璃窗外是庭院里营造的枯山水。周迷累了一天，淋浴过后将浴缸里放满热水，踏进去泡澡解乏。兴许是累过头了，浸在温热的水里，周迷直接睡了过去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